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凳，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董乾等人识破了酒中的蒙汗药，引出了纵横大和尚和通法上人了因，这一场大战在所难免。那么这一场打斗究竟结果如何？英王和燕普谈天又能不能够脱困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董乾董化一用手一指，你可是纵横大和尚，不错，董老剑客贫僧正是纵横，你身为大清朝护国四大剑客之一，你来到我的天光寺内拿药酒啊，往我们小徒弟嘴里头灌，这要给我们徒弟灌死，你这不是在清净禅林公然的行凶吗？你们就不怕王法吗？你们什么剑客呀？哦，我灌你这小徒弟药酒不对，药酒是谁的？和尚，皈依三宝佛门子弟，偌大的年岁，一把白胡子，你人称剑客，你为什么下毒？一句话说住了纵横。纵横不由得恼羞成怒，怀里头一顺手把金如意抄在手中。董乾，我主持此庙，这块地方就归我管，你在我庙里头撒野行凶不成，和尚我要管管你。哎，这不就完了吗？斗了半天狗不还得动手吗？好，让你瞧瞧新鲜玩意儿。布绸子一抖了，唰啦一下，董乾呢亮出来龙鳞金刀，老剑客手撕阴然一亮，这口龙鳞刀唰啦一下，一道电闪相仿。和尚一瞧大吃一惊，如虎添翼，董乾什么时候玩刀了？没听说过呀。这口刀落在董乾之手，我可得多加小心呐。本来武艺就高，再有这么一口宝刀，我要不留点神，我非伤在他手不成。一条金如意搂头就打，董乾呢摆刀剁如意头，这撤如意，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了因一摆手中的金如意呀，啊，师兄你起开，我要他的命啊，我跟他拼了，阿弥陀佛。老和尚真恨他，铁板仙拿着铁板，这边是小板，这边大板，照着了因腮帮子啪就是一下。了因听着劲风不对，百如意一接这铁板，俩人动上手了。别忙，有我，我接着你的。了因站铁板仙灵通，老和尚纵横站董乾董化一， 四个人分两对在天光寺当院这么一动手，这可了不得了。这四位都是顶尖的剑客，那葛山真应该帮忙啊。温皇道长葛化、葛山真情剑在手，过不去，怎么自己这能耐差呢？比这四位都差点，帮不上忙还许添乱，帮倒忙，怎么样？我先瞧瞧。他站的这个台阶下的拿着宝剑做事，要过去他也会打，更何况他也剑客身份，他比这四位比不了，那他能耐也不怂。我拿着宝剑呢，我那意思要过不过让你们分神，而且我壮呢，董乾跟灵通两个人的胆色，哎，这俩合成太厉害，他一瞧旁边这有人拿着宝剑老憋着过来，他老得留我的身，那不就落着空吗？没准哪一下就能让这两位得手。再有呢，这两位一瞧在这儿没有后顾之忧，哎，那葛山真也不是一点不成白给啊，瞧冷份我过去，我给你一下子你也够呛。真要说葛山真加入战团，他向着哪边，这俩和尚也够呛，那压力就大了。所以葛山真呢擎着宝剑那么一动，做势欲扑，老道呢俩眼这么一瞧啊，还是纵横力量啊，真不含糊。纵横跟董乾打呀，就得说占一平手，丝毫不输。一条金如意上下翻飞，那得过前辈高人的真传。别看董乾有一口宝刀，把纵横怎么样不了，那也就是说董乾要没有这口宝兵刃，那可就是纵横略占上风了。但这边灵通啊跟了音，灵通可就差点了，灵通让了音一条金如意给欺住了，别人瞧不出来，葛山真瞧得出来。温皇道长这么一瞧啊，董乾那先不忙，董乾且败不了呢，这儿可灵通可够呛。了音报仇心切，我不如啊先帮着灵通把了音给治了。他这刚想着迈步要动，打他这人也绝，他不动不打，知道他呀面对四个剑客他得全神贯注，他要打算一动手往前去，他就顾不了后头，后边这人也损点。这暗器就在他身形刚一动的时候，就是肩头一动，这人要想动胳膊得先动肩，肩头微然一耸，拧腰要动身的时候，这暗器到了，太寸了，会打。这么大的温皇道长葛化、葛山真愣没躲开，还不是小暗器，大暗器整个砸到他后心上了，日啪嚓扑通嘡啷啷，老道愣让人打一跟头，当时就趴下了。谁打的？燕普燕云峰那位说醒过来了他这个葛山真拉着空，怎么他顺那屋一出来，这庙是人家的，小和尚可不管那个，小和尚一条俩老和尚站住了，这俩老头了，有一老道拿着宝剑出去，那屋里头还捆着仨呢，小和尚翻后窗户先进去了，可就把这仨人给救了。谁先醒还得说燕普先醒，燕普功夫深了，燕普醒了一瞧院外的动手，这儿把千岁跟谭天的绑绳都松开，告诉小和尚带他们顺后窗户快跑，我再追你们去。他心里话说，我打后边偷袭葛山真，撂躺下葛山真，我再帮着这俩和尚把董乾治死，他没家伙呀。老道啊屋里一学嘛，一看呢靠门那儿有一四条腿的花架子，花架子上呢有一盆景儿，这盆景呢是红豇豆的瓷盆，难得是什么呢，他带着一盆土。这纵横呢平常呢不太喜欢盆景，他这个器皿挺讲究，但是他不经常拾掇，也没怎么浇水，这盆土都干透了，里边那个植物呢也都干了，就剩一盆土，然后有干枝子，也不知道什么花。燕普呢来到门口这儿 伸手拽门，这手就抄这豇豆盆儿啊，红色的。他把这豇豆盆啊，可就抄到手里头了。这盆景盆得有这么大，连这一盆土这多大分量。老道攥着这盆，把这气可就全运在这膀子上了。心里话说了，你别动，我不动，我就在你身后头站着。你提了宝剑一回头，我这豇豆盆跟你打可打不了。我也练宝剑的，我多的能把你这宝剑下喽。我随便拿点什么都比这豇豆盆行。可是有一节，你不回头，你发现不了我，你憋着往前去，这四个人哪个也不好斗。那么那四位就顾不上燕普吗？就没有瞧见燕普的吗？灵通啊，还有董乾还真没瞧见。为什么？灵通顾不过来了，顾一了因还顾不过来呢。董乾呢，跟这个宗恒打，宗恒还真瞧见了。宗恒他拿俩眼瞧着这个葛山珍，手持利刃，虎视眈眈，这要过来我贼怎么打？我这一条金如意打董乾就不容易了。为什么？董乾那口刀是宝刀，碰上就完蛋，我这金如意一折就没家伙了。这正围着男的，那是宝剑再过来更麻烦。嗯，他打斗之前一瞧啊，门开了，燕普还应过来了。燕普手里边递了一花盆，他明白了，燕普要给葛山珍来一花盆。打得着打不着啊，我先不管，我别让这董乾明白了。他俩人动手啊，不能老保持着一个方向，他得脸对脸啊，俩人动得转脸啊。啊，不急，这样呢，宗恒示弱，他往外带董乾，一条金如意且战且退，他往院外头走。董乾立功心切呀，董乾也瞧出来了，灵通不成啊，打不过了因呢、啊、我要再打不过这老和尚，灵通完了更完了。手里头一口宝刀夹紧，步步紧逼，往墙角挤着这老和尚。他这后脑勺一直对着这屋门，他们愣没瞧见。那灵通顾不过来，老道一动，燕普这花盆撒手了，把这浑身劲全搁在这豇豆盆上了，也搭着离得近点儿，那是全神贯注看这四个人，也顾不上身后头，愣没躲开。带土这豇豆盆多大分量，整个砸老道后心上了，可把老道打坏了，打出一跟头去，嘡啷啷宝剑撒手，那么大的葛山珍愣没爬起来，就觉着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坏了。本来他就岁数大了，葛山珍呀也百十来岁了，挨这一豇豆盆啊，一般人打的没事，一般人甭说打后心上，这一花盆给老道开了，老道连血印都没有，蹭破点油皮了不地了。老道多大能耐，这是燕普打出来的，多大内力，多大劲头，知道要吐血。老道本身是大夫，他的医术很高明啊，要不他怎么会配药啊。老道知道这会儿要爬起来，这条老命可就废了，趴那儿愣没敢动。燕普啊一瞧得手，转身就走，心里话你爬起来还不成。那俩人一明白过来，以三战三，我最多跟葛山珍打一平手，我把你打躺下，今天就算立功了，剩下就瞧那俩和尚，我赶紧追英王去，英王是大的，是主要的，磨头就走，也不管葛山珍好了好不了啊，低了顺后窗往下就追啊。没一会儿追上了，一瞧惨了，谭天背着英王，为什么？英王走不动了，谭天谭桂林背着英王，这轻功也使不上了。燕普追上，撂下撂下，换我，别别，我背着，我不不不，我背着，我跑会儿再换你。哎，那只能这样了。云台见个燕普，燕云峰立胆侠，谭天谭桂林俩人倒着背着英王千岁，就这样，英王千岁都受不了了，撂下撂下撂下撂下，眼神发散。英王要龙御宾天，俩人一瞧，干喽！您已然得救了。千岁一摆手，凭二卿之能，行走江湖，走哪儿他们也逮不着您，甭管我了。二卿 逃命去吧。就这一摆手，这才叫心灰意冷。谭天燕仆俩人跪下了，千岁，好容易把您背到这儿，您让我们俩走，您这不是让我们俩逃命，这是挤兑我们俩死。您要想要臣等性命，您诞下一令，我们俩就不活着了，就此殉主，您死我们陪您死，您让我们走断断不能。眼看着咱们翻过这道山梁已然到了陕西地面，离西安就不远了，到了万隆藏风岛，那是重整基业，再造山河，我等死保千岁。老头子本来都蔫了，你瞧这两个忠臣爱将这么样的忠心耿耿，走，谁背着我？还得人背着他。谭天说我背着吧。谭天背着，背了撂下来，燕铺又背一会儿，走来走去走去走来，翻一道山梁，怎么走到这地方来？荒步窄路，两山加一界，这道这个窄就甭提了，还挺陡，自上而下，君臣三根在上头，这再背着可就不好走了。他一个人走啊，勉强，俩人并排过不去，这背着呀，那脚底下他踩不实，怕摔着啊，就撂下了。一个人呢，倒着，这么瞧着路，推着点鹰王，后面那搂着点鹰王腰，慢慢仨人往下出溜，说出溜到底下再说呀，到不了底了，怎么？半山腰这儿斜着坡。有一驴，这驴呢屁股冲上头冲下，它不往下走，这驴啊倒着往上走，驴头里有个小孩儿，小个儿，这孩子长得太寒碜了，黄头发黄眉毛，倒三角的脑袋，大腮帮子，小黄眼珠，芝麻粒牙，尤其这俩黄眉毛，这人眉毛八字都往下呀，他往上，快跟这黄头发连上了。他为了分开，他把眉毛摁住了，把头发一拢，梳一尖儿，拿绳一拴，冲天一撮黄毛。小孩呢，拽着这驴往下边走，下去，跟我下去。驴呢，犯驴脾气了，不往下走，他往上蹬腰，他拿前蹄蹬啊，他往后吞。这驴比人劲儿大呀，小孩拽不住他，你这他打驴，这驴是这样，牲口都这，你打屁股他往前走，你打脑袋他不更往后退吗？他拉着这驴啊，扇这驴脑袋，这驴啊更往后使劲。那边君臣三个人下来了，燕婆一瞧，你说这不倒霉吗？怎么还赶上一个牵驴的，别往上了，抱住了，抱住了千岁，抱住了千岁，梁府，喂，爸爸，把你的驴牵一牵，往道旁边闪一闪，容我们过去。小孩拽着这驴，他就越过这驴瞧去，是出家的老道，呵，你这老道，你说话多轻声啊！要让早就让开了，他不听我的呀，我让他下他偏偏要上，那我要能有法治他，我早就把他治了，让不了。你看他年纪大了啊，娃娃，你把这个驴牵一牵，他的腿脚又不好，偌大的年纪，山道狭窄，十分的陡峭啊，我们两个人呢抱不住他，你把这牲口啊让一让，我们先过去，你再牵着你这牲口走好不好？这小孩一伸手啊，把这驴缰绳啊不牵了，搭驴脖子。你说这也奇怪了，他往驴脖子一搭呀，驴不动了，可以不往上，可以不往下，在当腰这站着。小孩一扬脸，你这老道啊不讲理，咽吐着纳着气儿呢，我跟你小孩说话都这么客气了，我怎么不讲理了？我就让你把这驴牵开让一让，这哪句话越理了？我爸爸，我怎么不讲理呀？你要说你过去，你就说你过去，你说这老头干嘛呀？ 他过他的，你过你的，我这驴挡着他，碍你什么事了？哦，无量无，娃娃你不知道，我们是冬火相称，老人家是我的领冬掌柜的呀。嗯，我还头回听说出家的老道给人家扛扛火打工。哦，你说嘛，白胡子老头是你的东家。嗯，那好了，你们做什么买卖呀？贵宝号什么字号？多的本钱怎么个利儿啊？你们卖什么东西，在哪儿发行啊？是零售啊，是批发呀？你又怎么领的他这个伙计呢？平常你是管账啊，还是账柜呀？说得上来，老道你们仨人过去；说不上来呀，今儿你们还就过不去了。小孩一掉脸，也不管这人，也不管这驴了，无良福可恼。老道心话说，这人要倒霉啊，一走背字儿，哪步也不真着。我是横拢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啊。放驴的小孩黄口如子，滋着这小红毛也敢冲我瞪眼睛。真有心低了腰穿过这驴去给这孩子一下。哎呀，我什么身份呢？我打一个山野放驴的小孩，我该着上哪儿露脸去？他又不出气，他照着这驴屁股一扬手，不牵可对你不好啊。他这话跟小孩说，他那意思，你要不牵走，我可就一掌把这驴给拍死了。他这手刚一扬，这驴啊往后一弓腰，一抬自己这驴蹄子撂蹶子，他还没打上他呢，这驴不让打。这驴一抬这腿啊，燕普离他近呢，燕普一扬手，这驴蹄子起来正踹他。老道不能往下打了，这又躲不开呀，后面是千岁呀。老道一瞧这还麻烦了，老道百忙当中空背缩腰往后一让身，可上了当了。这驴杆匠抬蹄子不踹，一抬又撂下了，这蹄儿是真的。一倒蹄子，疼，这腿起来了，可把老道吓坏了。太坏了，这么大的燕普难以转身躲不开。无量佛，老道这手在上，这手在下，拿这手一抄这驴蹄子，一扬自己这条右腿，那意思我先给躲开，就这么一闪身，驴后蹄一撂，一掉驴屁股，挡整怼老道屁股上，扑通一下，这么大燕普让驴撞躺下了。 好了，各位，刚才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到今天为止，这一部分的故事又该告一段落了。那么拦住英王的这位黄发童子究竟是谁？燕普谈天又能不能保着英王脱困，最终逃到万龙藏风岛呢？这些故事留到以后再请大家继续欣赏。从明天开始，请大家在我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继续来欣赏的是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您到时候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Yeah.